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跟大家说一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不慎丢失身份证的情况屡见不鲜。身份证丢失可能会发生各种身份信息被冒用的法律风险，比如说擅自使用他人丢失的身份证办理信用卡进行消费，或者使用他人丢失的身份证办理电话卡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如果有人拿着丢失的身份证开办了公司，原身份证持有人会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保护性命安全，不做替罪羔羊。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近日，山西晋城高平市公安局对外披露，该局成功破获了一起贩卖毒品的团伙案件，抓获团伙成员一共有6人，缴获毒品达到了5公斤左右，其中呢，甲卡西酮是4495.79克，缴获毒资90000余元，扣押车辆2辆。在这起案件当中，甲卡西酮俗称是预言，就是传说当中的所谓的丧尸药，这是一种直接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的高效的精神类药物，可以致幻。2012年美国发生的石脸男事件当中，袭击者鲁迪·尤金的朋友说，鲁迪是一个有理智的人，温和友善，而做出如此疯狂的行为就是因为吸食了这种丧尸药所致。那么这种预言啊，也就是丧尸药的毒品的药效十分强烈，服用此类药物人会变得非常具有攻击性。此前国外有案例显示，6名安保人员才制服了一个体重68公斤的服药者。目前犯罪嫌疑人刘某、杨某、李某、石某等人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案件仍在进一步的深挖线索当中。记者从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检察院获悉，近日呢，被告人贾某因为犯诈骗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至此呢，一场持续了3年之久的招工诈骗案落下帷幕。在这场骗局当中，贾某虚构公交公司招工的事实，不仅伪造了合同的印章，还租了大巴车让受害者练车，而且居然还自费发试用期工资，先后骗了22个人，骗取金额呢是60多万，其中不乏贾某的亲戚和朋友。北京市朝阳区窦国庄一个小区的居民呢，近日打电话报警说呢，在家中的门口的监控器的时候呢，他发现了楼道里面出现了2个可疑的男子，两个人一前一后是四处张望，偷偷摸摸，怀疑是小偷。接到报警之后，窦国庄派出所民警立刻赶往现场，途中呢还和冯先生取得联系，了解可疑男子的体貌特征。到达小区之后，民警着手查找可疑男子，并在社区的帮助之下发动小区的保安队、治安积极分子联合进行大搜索。功夫不负有心人，20分钟以后，民警跟群众一起将在小区里面踩点儿、准备实施入室盗窃的2名犯罪嫌疑人成功抓获。北京一个医美机构拖欠了40多万的执行款，而且逃避执行，法定代表人存在用其个人账户进行收款、转移财产的行为。近日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这个医美机构做出了罚款30万元的决定，而且冻结了这个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个人银行账户。好，下面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日前呢，海淀的南长河公园的门口贴出了一张所谓的重要提示，说呢，有科研人员丢失了 探测金属链，其中含有放射性物质。那么这则所谓的提示一时间让居民是人心惶惶。昨天呢，海淀警方证实这是一则假消息。警方介绍呢，违法行为人是37岁的苏女士，她为了尽快找回遗失的项链，故意编造了科研人员遗失探测金属链的虚假内容，并且在南长河公园的入口处张贴。苏某目前已经被查获，已经被警方是依法行政拘留。好，朋友们呢，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请到法官跟大家说说保护性命安全，不做替罪羔羊。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您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两位来自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的法官，一位是聂然聂法官，聂法官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嗯，另外一位是庄永生庄法官，庄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嗯，二位，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讲一讲涉及到这个我们的公民的姓名安全的保护上，尤其是在丢失了身份证以后啊，被别人冒名注册了公司这样的一类案件哈。在不久之前，其实也就是昨天，丰台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向社会通报了几起哈咱们近期所审理的这一类的典型案件。今天呢我们将通过几起典型的案件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么在丢失身份证之后，一旦被他人冒用注册公司所面临的各种不同的法律风险。那么今天呢，在节目的开始啊，我们先请您二位当中的一位哈、跟大家介绍其中的一起典型案件是怎样的情况。嗯，谁跟大家介绍一下？哎，聂法官。嗯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嗯 嗯、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近期也是审理的一个典型的案件。 嗯， 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个就是年轻的小伙子啊，叫小鱼吧。然后他平时是比较喜欢上网，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可能也是突发奇想，想在这个网络搜索中，然后搜一下看看自己的名字啊、有什么情况。然后后来就突然发现自己的名字就出现在一个商贸公司里，然后是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出现了这个情况。 哦、那他实际上真的是这个商贸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吗？他当时搜索之后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自己应该还是比较吃惊吧，因为他从来没有经营过公司，也没有在一些公司里面任职的情况。然后他就想赶紧联系一下这个公司，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嗯， 然后这个公司可能也没有联系上。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去了工商登记机关，可能去查询，然后发现他不只是法人，就是包括这个公司的一些执行董事和经理的身份也是登记的他的名字 啊。 对， 哦，那后来怎么办的呢？他遇到这种情况之后，他总得想个解决办法是吧？ 是，然后他自己可能就是各方求助无门的情况下，然后就到我们法院来提起了这个姓名权的起诉。 哦，他提出了什么样的诉讼请求呢？ 嗯，他具体的诉讼请求就是这个要求这个公司以及公司的两名股东，然后停止这个侵权行为，并且申请变更这个工商登记，然后要求变更后的这个工商登记信息中不能再出现他的名字和身份信息。在此基础上也要求这个公司和股东在这个全国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来刊发一个澄清的声明，来消除他这个侵权行为对他造成的不利影响。 哦哦，那这个公司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把这个小鱼的名字登记成这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有其他的董事啊这样的职务了？那么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咱们有没有了解一下这个公司整个注册呀、登记啊这样的情况？ 嗯，我们一般受理这个案子之后会对这个公司整个的登记资料进行查询。 嗯， 然后查明的过程就是这个公司是有两名自然人股东，然后这两名自然人股东各出资一定的金额之后设立了这家公司，然后后来也是这两名自然人股东通过股东会议的形式形成了股东会决议。 嗯， 然后就把这个小鱼的名字然后变更为了这个把它变更为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和经理。 嗯， 就是公司的这三项信息都变更为这个小鱼。然后后来我也是通过小鱼提供的证据，然后他来证明了他曾在之前丢失过身份证，并且他也进行了这个挂失和补办的相应的手续。 嗯嗯嗯， 在这起案件这个审理过程当中哈，这个公司的相关的负责人有没有来到法庭当中，有没有陈述，比如说他们怎么就想到用小鱼的名字来这个把小鱼的名字登记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了啊，他们当时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他们有没有讲呢？ 嗯，这个案件是我们那个通过公告的方式来送达的，然后也就是公司和这两名股东就是经过各种方式都没有成功的找到他们，然后就 通过登报纸来公告送达，后来是缺席审理的，所以没有听到这个公司方面的意见。 那这起案件后来是怎样的结果呢？ 这个像这种案子我们觉得这个审理的一个争议的焦点可能就是看这个小鱼被做了这个工商登记作为股东的身份或者是法人的身份这种情况是不是他本人同意的，这是一个主要的争议焦点。然后在这个案子里，小鱼其实就他的身份证曾经丢失以及挂失的情况进行了相应的举证，然后他自己也表述从来没有任职过这家公司。然后像公司以及其他的股东这方面他可能就是没能表述自己的意见，那在法律上他可能就是放弃了这个举证质证以及答辩的权利。在此基础上我们是认定了公司这边是侵犯了小鱼的姓名权。 那因为在这起案件当中啊，公司并没有出庭，所以说呢现在不知道小鱼的这个个人信息是怎么到的公司的相关的责任人的手中的，是吧？但 是 呢像这种情况啊，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曾经遇到过，这是一个真事儿哈，也是跟小鱼的情况类似。我这位朋友当时他就是自己在网上随便用百度搜自己的名字，结果他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是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还好那两个公司啊其实并没有出现一些其他纠纷，还在正常的经营当中， 还没有太大的损害后果。 对，没有什么损害后果。他后来呢也是到工商部门，然后和这两个公司取得联系，最后还好没有通过诉讼的方式哈，和这两个公司取得联系之后，这两个企业呢就自动的把这个名字给变更到别人了啊，他避免了一场纠纷哈。那么我们通过小鱼的这个事情啊，那么您觉得这个案件的典型意义在于哪里，它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警示，那又能够反映出这一类案件，这一类案件的什么样的问题？ 小鱼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没有经过姓名权人的本人同意，然后擅自将他姓名以及身份证号呀什么这些身份信息，然后就用于了工商登记的这种一个典型的案例。然后像这种冒名登记的情况呢，一般就是可能是冒名者要通过冒用的这个姓名以及身份信息等侵害姓名权的方式，然后在主观上可能是要规避一些法律责任，然后来逃避债务的一个主观的意图。像我这个案子里这个小鱼以及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您的朋友的这个情况，就是还属于比较好的，没有发生特别坏的这个法律后果。但是实践中可能好多人就是不见得像小鱼啊或者您朋友这么幸运能提前发现这种情况 那有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们在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就是已经卷入了一个公司经营债务的过程当中，甚至是被法院这些司法机关已经采取了查封扣押等保全措施，或者是就是已经纳入了失信人名单之后，然后要求他来承担赔偿责任的时候，他才可能知道自己这种被侵权的这种可能性。 那这时候怎么办啊？ 这种的话其实也就是建议啊，就比如说像丢失身份证的情况的话，咱们就要及时的去补办，然后或者是公告挂失，这样的话就是将来你也会有一个比较形成的比较好的证据。还是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对自己的这个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啊还有身份证号呀手机啊住址之类的这类个人信息，还都是应该从这个法律意识上有所提高，平时要注意保护。如果是一就实在是不幸发生这种情况，也要是积极的主张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那问题是在于比如说如果已经涉及到纠纷当中了，比如说这个公司的就是假设哈，就是这个原身份证的这个持有人他自己已经介入到，比如说他自己的财产可能被查封了，是吧？自己的这个财产可能会被冻结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又是无辜的，那他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寻求法律上的救济呢？ 这种可能就是建议他要是尽快的到法院去起诉，然后来就是自证清白。因为咱们这个法律是明确有规定的，像这种被冒用者如果是证明他确实是被冒用，不是他自愿的去进行工商登记这种情况的话，他是无需承担责任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案件中，就是虽然案件可能很小但是风险比较大，这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再一个就是这个被侵权人他的维权成本可能会比较高。因为像我们这个案子就是小鱼他还好在是因为 身份证被丢失了，然后他自己还去挂失了。 嗯，对。 但是很多案件中可能也不存在身份证丢失的情况，只不过是可能他无意中不知道是在以前提供过身份证信息或者个人信息给别的一些经营机构什么的，然后就被这些经营机构可能为了一些就是不法的目的或者盈利之类出卖给其他人。 嗯嗯， 这种情况下的话他有可能就是比较难举证。 对，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就比如说一些股东会的文件啊或者决议什么有他的签名的这种情况， 嗯， 有可能会涉及到这个司法鉴定的问题。 哦， 嗯，然后这个就是司法鉴定的话，一个是这个鉴定费比较高， 嗯， 再一个是时间比较长，这就是这类案件就会给他造成这个时间以及金钱上的成本都会比较大。 嗯， 然后也有可能出现鉴定不出来或者是条件就是无法进行鉴定的情况，因为鉴定的话， 嗯， 现在进行笔迹鉴定一方面需要有当时的那个签字的原件。 对， 嗯，这个一般是保存在工商机关，就是可能也不太容易取得， 嗯， 另一方面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笔迹鉴定还需要一些就是当时同时期形成的检材。 哦， 时间比较长就是有可能你的 不容易， 对对 对, 对，那个同时期的东西可能不太容易取得。 嗯， 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证明不了的话，那就是有可能会 承担这个败诉的不利后果，那你有可能就得是跟这个公司一起承担一些连带的债权债务的这种情况。 哦， 就是 那损失就大了。 对，所以就是还是主要就是建议大家还是要注意自己个人信息的保护的问题。 嗯，没错。 嗯， 好的。好，那另外的一起案件呢，我们请到庄永生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嗯 嗯，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 我们前段时间审理的另外一个案件，我认为也比较具有这个典型性。 嗯， 这个当事人姓王啊，是一位比较成功的这个生意人， 嗯， 他自己投资有两家公司， 哦， 事业有成，并且家庭非常幸福。 嗯， 然后呢，在2019年，他的家属无意间啊，在网络信息去查询这个工商注册登记的时候， 嗯， 发现这个王某在他现在投资两家公司以外的其他一家公司啊，有这个任职监事，公司的监事的这种情况。 哦，还不是这个姓王的，是个先生是吧？是个男士哈。 啊，对， 还不是他自己查的，是他的家人查的。 对对对对。 哦哦，然后呢？ 这个反正就是引起了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家庭的这个风波。 嗯，对啊， 因为 他家人肯定想，你怎么又成一个另外一个公司的监事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对对对，没错，就是他家人非常怀疑，说，哎呀，你事业有成嘛，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了其他的资产？你隐瞒家里，你是不是甚至有其他的家庭？ 哦， 然后因此还跟他闹起要离婚。 离婚哦。 然后这个事儿闹大了之后呢，他另外两家公司的这个合作伙伴也怀疑起他是不是有这个另外的这种投资的这种事业版图，会不会危及他们现在两家这个公司这个经营。 哦， 总之就是面临这个家庭跟这个投资事业双重的这种信任上的这种危机。 嗯嗯，后来呢， 那王先生他是先联系这家公司，但是呢， 嗯， 那个这个公司吧，他后来在审理中发现有过多次变更，那么可能有这种新的这种控制人， 嗯， 他不清楚前面的这种情况啊， 嗯， 那他们他拒绝来，那他是拒绝来解决这个事儿， 哦， 所以王先生就直接到那个法院来起诉。 嗯嗯， 他起诉的时候呢，主要是提出了三个诉求。第一个就是共性的啊，这类案件的共性，啊，都是要求说消除他的这个登记的这个信息。 嗯， 当然呢，王先生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另外两项诉讼请求，对我们来说在这类案件中是比较少见的。 嗯， 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启发。这个法律它更多是一个经验性的一个东西吧， 嗯， 总是有不断有新鲜事物的出现。那他提出了两项诉求，第一项他是希望能够消除在网络上的这种他担任其他公司这种监视的这种网络的这种历史记录，就是他希望把这个， 哦， 把这个历史给去掉。 嗯， 另外一个呢，他认为说这个事对他的家庭，对他投资事业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因为引起了很严重的信任危机， 嗯， 他希望获得这个精神损害赔偿。 哦，是这样。 对， 哦， 他这个是也是比较在这种案件里面比较少见的。 嗯，哦，对对，那王先生他自己就是实际上并没有在另外一家公司担任这个监事这样一个职务。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法院在面对案件的时候呢，实际上它不是一个上帝的一个视角，它没有办法预知各种各样的那个情况， 嗯，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抱着一个怀疑的这个态度。 嗯， 因为我们认为说你是一个生意人， 嗯， 你很可能就是按照这个你的这个讲述，我 不排除你就是为了这个向你的家人向你的投资伙伴去证明某些事，但可能你之前在某一个时间段也许你确实参股了这家公司、 嗯、有可能， 所以我们是抱着、 嗯、 我们是抱着这样的怀疑的这个态度来、嗯、来审理这个案件的。 嗯嗯。 那么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双方主要的这个焦点呢有两个。 嗯， 一个就是因为这个登记他为监事这家公司呢有过很多次这个股权变更，它的股权结构比较复杂。 嗯， 那么存在这种新的控制人新的这个经营方他不太愿意去理这个旧账的这个事儿。 哦、 再一个就是是不是应该支付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双方这个争议很大，因为他认为说我只是利用了你的名字、 嗯、 也没有给你造成这个实际的这个损害。 嗯嗯，那么这两个争议焦点您跟大家分析一下。嗯， 作为这个公司来说的话，它这个存在这个股权的这个变更的话，它不影响这个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始终的存在。 对对、 啊、它背后只是发生这个实际控制人的变更，但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 嗯、 它即使名称变化了，它也是依然是一个同样一个主体在法律上它其实是没有变化的、 嗯、 所以它依然需要承担它这种不管是恶意的登记还是那个过失的这种登记，他依然是需要承担这个相应的这个责任。 嗯， 但是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块我们当时在审理中实际上是有比较大的这个争议的。当然另外在事实上的争议就是主持人您刚才问的那个问题、 嗯、 究竟他是不是曾经在某一个阶段有去参与过。 嗯嗯、 啊、那实际上这个问题客观上来讲我们最后依然存疑啊。 哦， 但是对于法院来说的话，我们一切只能是按照证据来说话。 嗯 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公司呢你是负有这个证明这个王先生他实际上曾经在这个公司任职这个监事的这么一段经历的这个证明责任方。 嗯， 因为咱们在法律上证明责任人一般是认为说你对于这种主张这种积极事实的存在，就是这个东西是有的。 嗯， 你这一方你是要承担这个举证责任的。 对， 因为人是没有办法去证明说哎这个东西 没 有。没 有， 对 对 对, 对、嗯。 所以最后我们是认为说这个公司啊他没有能够尽到这个证明王先生曾经确实在他们公司有那么一段时间参与经营也好参与投资也好有这么一段经历，他没有能够尽到这么一个证明责任。最终我们是认定说这个。 哦， 公司是要承担这个举证不能的这个不利后果，所以我们是可以说是从证据的角度来说推定认为说这个公司是冒用了王先生的这个姓名来做的这么一个登记、 嗯、那精神损害赔偿这一块呢，王先生提出这个要求呢，咱们后来法院是怎么考虑的？ 王先生他提出的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个金额实际上是比较高的。 嗯、 啊、那我们考虑就是说这个东西作为他一种比较新型的一个有存在一个比较新型的一个事实吧，就是王先生他在庭审中他第二项诉讼请求里面提出了一个在现代网络时代才会发生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我这个股东监事的登记信息他现在是客观存在这个网络上的，我是没有办法去消除掉他的。 嗯， 那么他成为一个所有人，因为这个网络信息非常发达，成为一个所有人都可以查询到的这么一个信息，那么它会成为对于我个人不管是投资也好不管是我的工作经历也好会是一个长期存在而且客观上也没有办法去消除，它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嗯， 没有办法做到的。 嗯 啊，法院是没有办法去把这个网络它存在的这些东西给大家给消除掉的。 嗯， 那么考虑到存在这么一方面的这个影响啊，最后是我们是考虑到有这种新的事实的存在啊，给他酌定了支持了一部分的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个精神损害违约金。 哦，嗯，哎，那您说一说这起案件它的典型性又在哪里呢？ 这起案件我认为可以跟现在刚刚施行的这个个人信息这个保护法可以给联系起来。 嗯， 因为咱们民法典在这个保护这个姓名权的时候，在这个姓名权它是属于人格权编里面的一项权利。 嗯， 那么在人格权编里面呢，同时还有隐私权跟个人信息保护。 嗯， 那么它第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一类的侵权呢，它往往同时它是一个复合型的一个侵权。 嗯， 我冒用一个人的姓名的时候呢，我进行登记的时候，往往我还可能需要他的姓名、他的个人的住址、他的身份证号，那这些都属于个人信息的这么一个范畴。 对， 所以它实际上是体现一个复合侵权的一个特点，甚至有些冒用的时候呢，它可能还需要用到它的那个照片之类的，那同时还侵犯了肖像权。 嗯， 所以它是一个登记一个冒用的行为侵犯了多项人格权利。 嗯， 这是这一类案件的这个第一个特点吧。 嗯， 第二个特点就是咱们刚才一直强调或者说讲过的，就是它在这个网络信息时代啊，它存在这种网络信息的这种传播效果、它侵权造成这种历史记录它没有办法消除。那么咱们侵害人格权有专门的人格权的保护手段，就是这个登报道歉，这个消除影响在一定范围。那么由于这种新的这种信息网络传播存在，那么以至于咱们法律上要保护它的这种传统的这种保护手段，目前在应对这种新的这种侵权后果，实际上是这个救济这相对来说比较有限、这是它第二个特点。 好，您简单点说第三个特点哈、 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认为这种情况是需要啊，法院有司法有一个谅解的一个态度，对他刻以一个精神损害赔偿，对他表现出这个咱们法院的一个对这类侵权的一个否定性的一个评价吧。 好的，好，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了这一类案件的相关的问题和一些特点，非常感谢二位，谢谢。朋友们，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另外呢，听听 FM 是全新改版上线，新的内容呢是更加的丰富多彩，多档聊天室同时开放，可以和主持人来实时互动。现在下载和安装或者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寻宝活动当中来，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千元实物奖励等您来拿。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花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期待